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的把你吸附在眼里中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，走不出的路口，一个人也瞬间淹没在人群中，寂寞的路口，一个人一转眼曾经的回忆漩涡，在挣扎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。 有时候的我真想和你一样沉默，不想当那啰啰嗦嗦谁也灭不掉的火，也许太难忍，真的很难忍，想来点风度还是不承认，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的，不想借口，只是直接一点说，有时候你还没那么小孩，心里的无奈需要点关怀，遗憾的一头变成勉强了，怎么能重新再来，是我的错，我们都听过，完美的时候要更多，照着是要说那太多，有时候的我真想和你一样沉默，不想当那啰啰嗦嗦谁也灭不掉的火，也许太难忍，真的很难忍，少了点风度还是不承认，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的，不想借口，只是直接一点说，有时候女孩没那么小孩，心里的无奈只需要点关怀，遗憾的一头变成勉强了，怎么能重新再来，

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接下来为你介绍一个音乐人，他因为渴望拓展音乐创作的视野，因为对电影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，毅然割舍了在台湾发展正好的音乐事业，带着一只简单的皮箱，直奔所有艺术工作者心目当中的圣殿——纽约。这是谁呢？这就是张洪亮。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洪亮，叫做《伊豆的舞蹈》。 红灯，青灯，留下烟酒味，寻怀心中的花蕊，采花红，采蜜，一去不回，爱真不值钱。你虚情假意，我也跳舞纷飞，雪也阴乱乱飞。走一遍尘，脚步太沉重，何妨干了他一杯。看破的真情，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安心。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蕾，尝到尽头的猎趣，换个人继续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醉生梦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？不需要忏悔过去，不悔不回去。多豪华变成烟鬼，谁又能够去怪谁？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蕾。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，叫做《有没有》。张靓颖不仅是一个有唱功的歌手，更是一个感性的歌手。张靓颖的潜质和前途是无法估量的，那我们一起来陪伴她的成长。有没有啊， 手指在左右的桌下表情有点的盲目，表情在笑容的路又往往有笑的重复，忽然什么都不记得，忘记要做什么，才知道哦，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。对话口味又跳跳的，我会很牵挂，在旁边表情很难很惊讶，不知道是在干嘛，可是说天天想在我不分手过激动狂话，两个人看得到听得到怎么还有时差，吵闹的城市中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，你眼前的世界好像比较快乐， 可以 张因为早已习惯这样被你黏着。 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，一年360不见有哪天分开过，连到连断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，只要想到会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。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你真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，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我一种的前人世间的真我不去，有一个人在承载我越不舍得离开，其他好人去。 我们给恋人共同拍起无止境，他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，你爱过年都是彼此被融化的心，一点一点点滴的进入生命里，这喜欢生长牺牲就让我们遇到你，父母敞开了心让沟通再没有意义，更年轻时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把剩下的时间心照不宣一直走下去， 你想要更黏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，你想要更黏人的事就是我们在一起， 因为一零三三 如意福彩即开，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福彩即开，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有一座城市分享着深圳发展的红利，有一所房子远离雾霾坐拥碧海蓝天，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半小时直达深圳，一小时抵达香港，优良的自然环境，发达的轨道交通，让多家知名房地产商纷纷进驻，园林大宅，人车分流，精装交房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，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715530，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啊。 星星耀，看 深处，坚持修来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，塞好衣服，收校服，这行当不让你有头晕。 阿弥陀佛，那么他们就叫你的主业，总是把我清闲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拒绝，告诉我你要我怎样。 想爱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打我请你不理，想你到达天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You will be forever I love you You never know yeah, yeah. 躲在家里谁能把你想出来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，和你在一起就是想要你放，把你放在心上，记得等我一下。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伍佰。伍佰身上具有反叛、浪漫同时兼具的特质。伍佰这个男人看似很 man， 但害羞起来就像一个小绵羊一样。继续来听到伍佰带来《突然的自我》。 听见你说，朝阳起又落，情欲难测，道路是脚不动。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畏畏傻傻将自然看透透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把大海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太冲动。 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划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以你温柔。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伤痛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太匆匆。 We are strong. Sea standing, sea dancing on the pavement in the dark. We are giants. Can you feel it? So much bigger than we thought. I think I might be heading out of body. I gotta love you, gotta love somebody. We are giants in our hearts. We are giants. We are giants. We are giants. We are giants. We are giants.

出穿上亮着的玻璃鞋，有机的路被开一眼，小心的世界迎来降雷，对面具的人在对视谁，我的演唱会观众只有一位，你的爱是一夜 天，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，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，人间到天上，从天上再到人间，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，原来你一直是我的春天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。人间到天上，从天上再到人间，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，原来你一直是我的春天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。 小狗在咿咿呀呀，把地上的衣服翻来覆去，感觉到阳光洒在腿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慵懒气息，待会儿我们就泡点咖啡，喝一点清茶也可以，等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，忘掉大家烦人手机，小小的空间只有我和你，我们就是烟老里有安住了，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辞别声音，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。让我们继续开着电话录音，忘掉大家烦人手机，小小空间只有我和你，我们就是烟老里有安住了，这次唯一不同的是不会再有那辞别声音，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，以后每个早晨都有我和你。 拼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等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年终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 最近呢，看了梁文道老师的月记，中间有这样一段话呢，想和大家分享。读一些无用的书，做一些无用的事，花一些无用的时间，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，就是来自于这种时刻。所以给自己一点放空的时间吧。接下来听歌。 是小熊真要把我写进心窝，那份爱是什么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共情绝后明知道这被错过，在我的每个角落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沉默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，如何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想给你一个选择，我是小熊牵牛把我写进经过，那份爱水深火热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共情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，在我的每个角落随时交换角色，就当作错过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，如何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真的你一个选择，我 谁的不如万事谁的对，谁的不如就是独自一个，不管你那边 what's that girl， 还不能摆脱自己更火，这么棒如何不过我找人 come on， 我就是 do this dance， get out of stitches， do do do do do this dance， 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歌曲叫做《我的好兄弟》，高进和小沈阳演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典范之作了，传唱度非常的高。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相互力挺，相互支持，都在感人的唱词当中生动地表达出来。这首歌也成为了 KTV 好友聚会时必点的曲目，一起来听到《我的好兄弟》。 在你辉煌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和你一起过，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

选择，温暖垂手难得，让思念挥霍，只可干涸，为悲伤记忆落下锁。失去所有联络，爱是毕加索风格，尼罗河的月落，吉普赛的传说，青春相拥，生活相左，我们都不是预知未来的智者，爱是不规则几何，太多选择，圆满随手难得，让思念挥霍，即可干涸，为悲伤记忆落下锁。爱是不规则几何，相交太多选择，圆满垂手难得，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？曾经朗朗星空，渐渐阴霾。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。为了寂寞，是否找个人？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身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。

嫉妒，知道自己最诚实的伤痕，谁在你身边都想过，你是所有歌颂者的歌声，不天盖地之后忘了，你是唯一不认识别人。一次我握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， 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太阳也越来越毒辣了，所以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夏季防晒霜的正确使用方法。第一呢，一定要在出门前半小时涂抹，出门的时候再补充一次。第二呢，是一定要用足量，每次至少要用1到2毫升的量。第三呢，是一般2小时涂抹一次防晒霜，如果暴晒的话1个小时就要补一次。第四啊，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最好选用防水的防晒产品。你学会了吗？

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叫做叮当，他在歌坛奋斗的历史足以拍成一部励志剧，从家乡浙江一直唱到了台北的小巨蛋，成为了继王菲、那英还有宋祖英之后在台北小巨蛋成功举办歌唱的内地女歌手。一起来听到叮当带来洋葱。 你眼神